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享福，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876资讯，我是静乔。今天是第33个国际志愿者日，一场特殊的志愿服务故事分享会昨天在北京冬奥组委举行。会上透露，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者项目将在赛前2年，也就是2020年正式启动，届时将面向全球公开招募志愿者。首个人才共有产权房明天将开始摇号，碧桂园中心项目位于怀柔区怀柔镇张各长村，精密路与永泰街交汇处东南侧。这次申购摇号的房源共计150套，而通过购房资格审核的家庭只有141户，这意味着参加摇号的家庭都可以中签选到共有产权房。记者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本市目前有各级各类学校3500多所，教育人口310多万。在基础教育阶段，目前实现全市公办小学100%划片就近入学，公办初中含大学附中100%实行划片入学，全部参加派位。今年初中小学就近入学比例分别达到96%、99%以上，初中学生升入优质高中比例达到52%以上。昨天，市社保中心发布通知，为方便参保人变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从即日起，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可登录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申请变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不少用户日前遇到了新型勒索病毒攻击，电脑内文件被加密无法打开，同时收到一个二维码，要求扫描支付110元赎金后获得密钥。对此，腾讯表示已对所勒索病毒作者账户进行了封闭，收款二维码予以紧急冻结，微信用户财产和账户安全不受任何威胁。再来关注两个演出消息，开心麻花全新年底大戏《谈判专家》将于本月5号在世纪剧院上演，演出将持续到明年1月27号。剧中不靠谱的谈判专家爱上了落魄男主，反套路剧情状况连连，笑料不断。现在购票2张8折，在开心麻花官方微信购票再享95折。国家话剧院新戏《特赦》昨天晚上起到本月9号在国话剧场进行第一轮演出。本剧改编自民国时期施剑翘枪杀孙传芳案，展现了舆论、法律、道德三重困境当中的平衡。以上资讯是由静乔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收听。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晚上冷空气来袭，天气转晴，地面北风逐渐加大，市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明天白天北风4-5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是只有-2度，风寒效应非常的明显。未来3天是大风降温天气，请大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防风防寒和保暖。此外呢，风干物燥，森林火险等级高，还需要用电用火的这个安全。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多云转晴 晴，山区零星有小雪，南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只有零下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演艺曲音会。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今天的演艺资讯啊。昨天晚上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原创话剧特赦成功首演，演出将会持续到12月16号。特赦由李伯南执导，他根据民国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1935年发生在天津的一起举世震惊的枪击案。编剧徐英创作这个剧本花费了10年时间，他认为这个剧撇开了是非对错，只是通过再现这个案子，展示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呼唤，给观众留下思考的空间，这放在当下的中国也有许多启示。另外呢，明天晚上开始，电视剧《铁血书徒》将会登陆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播出。该剧由陈倩执导，王子睿、冯文娟领衔主演。《铁血书徒》以谍战戏当中很少涉及的战略物资争夺为核心，在东河县城上演了一场风云诡谲的争夺大战。演员王子睿在剧中饰演董家二少爷董守旺，这个角色呢，从一个纨绔子弟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定的抗日战士。王子睿也分享了他的拍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场发回的录音报道。 这个人物是有个成长史的，因为他是一个富家二少爷，从小是一个纨绔子弟，通过历史的变迁，家庭的命运的转折，让他学会了承担责任，包括是对家族的责任和最终的信仰。你像我们现在年轻人也是一样的，来到社会以后，经过这些社会的洗礼吧，包括一些引路人的教导，发现原来以前父母跟我说的话真的是为我着想。我觉得不光是对家庭有责任，对这个社会也必须要有责任。 一棵漂亮的古橡树应该为建一个超市停车场被罚倒吗？追求财富增长的贪婪者可以被允许破坏环境吗？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出品，中英儿童剧艺术家联手打造的英国经典儿童剧《跷跷板树》即将在北京上演。今晚演艺群会邀请各位主创为您讲述台前幕后的各种故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 儿童剧 啊，中国儿艺跨年新戏《跷跷板树》。来，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这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首先要欢迎一下，这部剧的剧本翻译马亚琼老师。你好，马老师。 您好，大家好。 哎，欢迎您啊。那还要欢迎一下演员在剧中饰演霍梅女士以及画眉的徐英娜，欢迎您，英娜。 你好，大家好。 哎，欢迎英娜啊。还要欢迎一下帅哥在剧中饰演杜志先生的，还有兔子的宋祖权，欢迎您。 你们好，我是中国儿艺的演员，我叫宋祖权。 哎，欢迎啊。 这个一定要用，先用热烈的掌声，我们要送给他们，他们来的太不容易了。 没错， 跟大家说个小插曲。 对，你们是怎么来的？今天来到我们电台。 我们今天的几位演员在路上来的路上的时候，碰上了一些这个交通的状况啊，所以这个几位演员为了不耽误我们的直播，好，把车弃在半路中间，然后在这种，我刚才播天气预报的时候，我还在想，在这种天气里面，零下几度的天气里骑单车，几位演员奔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其实你们在演出过程当中有遇到过比如说赶场这种事儿吗？ 太多了，因为我们单位可能有一些早场，比如特别早，9点半或10点。 儿童剧有的 对儿童剧早场，对，然后可能会特别赶。 但是其实我们一般都会提前要求提前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到，这个时间还相对来说会富裕一些。 对，但是也难免会碰到像今天这种，比如说万一 交通管制啊，对， 或者是就是这个路上出现一些特别情况， 包括大拥堵的时候哈，那就不知道几点了，就没点了。 因为有的时候演出就跟我们做直播一样，你要真的就是到了那个点儿，话筒打开，大幕拉开， 没人， 我没有人， 就太可怕了，这个太可怕了， 没错。 所以这次给我们带来了一部这个儿童剧啊，叫《跷跷板树》。这部《跷跷板树》。它是一个翻译过来的，就是引进的一个本子，是吧？ 对， 我们请马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吧，因为您是剧本翻译啊，我最崇拜的就是翻译啊，真的是最崇拜翻译，因为那个这个本子在国外有什么样的地位嘛？给我们先说一说啊。 跷跷板树呢，它在英国儿童戏剧史上，包括对于编剧大卫伍德先生来说，是一部非常特殊的作品。因为在他50年的儿童戏剧创作现在的一个历程中，这个作品是他奋斗了多年，让英国的主流媒体，让英国的戏剧评论界真正的去认识到儿童戏剧是非常重要的。是可以很不是那种玩闹性质的五颜六色有点教育意义就可以，它是真正的戏剧艺术品。 有这么高的评价呀？对这个作品。 对，当时因为大卫伍德先生是英国唯一一位被授予国宝级儿童剧作家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他是毕业于牛津大学英文系。在他的创作历程中，他始终认为儿童值得给更好的戏剧作品，所以这是他一直奋斗的目标。那么在很多年的努力中，到跷跷板树的时候赢得了这样的一个赞誉。 哇， 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 哇，所以这一次我们中国的观众也非常有幸能够在国内欣赏到这部跷跷板树。一丹，你有去看过儿童剧之类的？ 当然了，做节目必须要去看的。但是我有个感受，就是其实我有时候觉得看儿童剧是一种放松和减压，对于我这个年纪的来说哈，就像我跟大帅啊这个年纪， 所以你越来越幼稚了是吧？没有 对，但是我其实宁肯在这两个小时让自己变得幼稚一点，因为其实现场的那个感觉是让你回归到童年，你觉得很放松，而且感觉是很有爱的这样一个场，就是气场非常好。其实我是很想问马老师，因为您自己本身也是妈妈是吧？就是当时您接触到这个剧本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剧本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就是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当时有什么样的心情？ 我最早对这个本子感兴趣，其实是来自因为我在剑桥大学进行国家公派。然后呢，我的专业就是我的硕博都是读的儿童文学。那当时我就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做儿童戏剧，所以我就在剑桥图书馆一直在想找研究儿童戏剧本体的理论书籍，特别难找。后来经过了很长时间，我找到一本连封面都没有的书，他在讲说他在讲儿童观众的特殊性。那么说很多年前他创作了一部剧叫《跷跷板树》。那么成人观众，就他在讲成人观众和儿童观众的区别。那么就讲孩子是非常真诚的。孩子喜欢这个作品，他会倾以他所有的这种欢喜，这种欢呼，所有的情感都会注入进去。那么他就讲到这个作品，当他把选择权给了孩子，这个作品非常特殊，是因为他把所有的选择权给了孩子。根据孩子的选择，我们排了4种结尾。所以大卫伍德谈到这个作品给予他的感动是30年来，他记得每一次当他很紧张，我们肯定会希望孩子选择 某一种我们希望他选择的结果，但是他给了孩子选择权，所以他每次很紧张的时候，他说所有的孩子都没有让他失望过。每次当剧场齐刷刷的孩子们举手说我们选择保留这棵树的时候，他说我的眼泪就会下来。然后我当时读到那段话，我在想这是一个怎样的本子，可以把完全的决定权给了孩子。 就是说我们在结尾是有四种可能的， 对， 演员也是要排四种可能的这个最后的结尾。但是最后的呈现是孩子来决定，他投票， 对， 他是用手就是举手吗？ 对， 现场 根据他们最终的决定，我们来往下排不同的结尾。 哇，那我们这样，我们先请两位演员也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介绍一下， 是不是压力很大？ 你们在接触到这部戏剧 的时候，你相当于是一部戏排了四种不同的本子，是吧？ 请我们的那个英塔，你先说一下吧。啊，来，两位都可以啊，你谁先说一下？好，我们帅哥吧。 好， 主权。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部儿童剧特殊在于什么？在于它和一般的往常的国内儿童剧不一样。因为国内的儿童剧都会有一些反派呀、一些特别正义的人呐、一些怎么样的一些人，但在它里面的八个角色饰演八个人物八个演员饰演16个角色。它里面的人呢？没有说有一味的坏人，也没有说一味的好人，都是在自己的利益出发点下才会有好坏的区分。这个就跟为什么美剧会有很多种其实也是被逼无奈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也不是说他本来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坏人， 就像绝命毒师。 对对对，被逼无奈，他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小缺点，自己的一些需要，自己的一些什么东西。对，就是这样。 所以当时这个本子它是以这样一种来呈现人性的方式然后呢来往下进行，对吧？ 对。 好，这是祖权对这个本子的一个感受啊。英娜你说一说呢？ 对。 我觉得整个这个戏是感受到我当时看完的时候，这个本子我觉得故事讲得特别清晰，很简单。但是我看上去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舅舅大叔的时候，我还有一丝丝的感动。对，就是我觉得是作为小动物，因为我本身塑造这个角色的里面，我是一个 画眉， 画眉， 画眉是只鸟吗？ 对，我是要孵蛋的一个。然后这个时候就其实我正好是刚下完我的蛋，然后我要孵蛋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画眉鸟其实是一种很珍贵的一种，其实 对对对对， 在这个时候如果对它进行捕杀捕猎，我觉得这个行为是特别残忍的。所以这个时候要砍树啊，包括这些所有的这些选择，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更加提倡就是人们对这个环保这个一定要重视，更贴切于这个主题。所以就是在最后的说舅舅大叔啊什么唱那段歌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啊特别特别的感动。 而且其实发现你们的名字都很有意思啊，你看他叫霍梅女士，其实有点霍梅就是画眉嘛，是吧？还有那个杜志先生，杜志不就是 兔 志吗？ 对， 是不是就是兔子，对吧？ 对对， 这个也是我马老师翻译的吗？这马老师 本土化的改编是吧？ 是马老师，这个创意是来自于你是吧？ 对， 这是我们的剧院的才女。 就刚才听了嘛，第四类人嘛，博士是吧？还是开玩笑。 因为是英文剧本里他就是这样子的。每一个角色都饰演两个人物，两个角色，就每一个演员都饰演两个角色，一个是人类，一个是对应的动物。那么他在英文的名字上就是有暗含的这种相通之处的。所以我当时征求了导演和编剧的意思，他们还是希望能够从中文的翻译上也体现出这种关联。而且他不希望让孩子看不到，就我们不要为了掩盖这个一个人演了两个角儿，我们要非常明显让孩子看到关联。而且他这个特别难得，是他在橡树这个上面住了八个小动物。那么八个小动物都有他自己的天性，就里面形成的人物性格都是他的天性使然。那么当他扮演人的时候，他也是从他那个动物的天性引申出来的。 对，所以我现在想象一下，一丹，你能想象出来它是怎么个对应法吗？我现在想象的就是等于说，比如说这个树上住了八种动物啊，一只小松鼠，然后它这个小松鼠的这个人呢，有可能就是线下里的活生生的，比如说一个商店老板， 啊，就是对，反正或者是 一个高级哟， 而且比较有对应的， 就是有对应的一个人， 对，他人物性格是对应的，动物和人类的人物性格 哦， 而且他的巧妙之处在于他的。可以说吗？他剧透啊，他巧妙之处在于，那我就说了啊，开场，然后他们是以人的视角来看待动物的住处， 嗯， 然后呢，之后我们扮演动物，又以动物的视角来看待人类， 哦， 啊，就是他。在那个 相互反观， 对，相互反观。然后他动物在那个树上，他们觉得人类是一个特别有威胁的物种， 嗯， 但其实可能就是因为人类其实也不会想到那么多，他就残害了动物们的住所居住的地方 啊， 对， 所以说人类说有人说嘛，说这个地球上最危险的动物是什么？有人说人类， 对， 当然开始这个人家那个编剧啊，并没有把人写的特别坏，就像刚才说的，可能我们都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追求，我可能我要做买卖，哎，我要扩展一块。田地， 对， 那我这块树，哎呀，就砍了就砍了嘛，无所谓嘛。 对，他可能没有想到那么多，但这上面的很多生物，是吧？ 对， 包括这棵树是很多小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他可能不知道这是他的家，那么就被破坏了。所以其实我们用动物的视角，也在反观人类所做的这些事情，包括人类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其实他应该去全方位的考虑到动物的感受啊，对，小朋友们可能看到这个剧会更有感受哈，从小动物的角度出发。 所以马老师，你刚刚说到那个我们的就是剧作者，他当时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他说儿童和大人是不同的啊，那就说大人是看这个剧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吗？还是怎么着？ 因为他在阐述这个儿童戏剧的特点，就我现在翻译的一本书叫《儿童戏剧》。冒号原创改编导演表演手册，他把他几十年的经验写了进去，他就在讲，因为儿童观众是不一样的，但他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在做儿童戏剧的时候，你的艺术的呈现的点都是不一样的，那他就举例说，比如说成人观众，如果你不小心看到了一部不喜欢的戏，你可能会悄悄的离场，也可能会非常礼貌的坐在下面等到散场，然后很礼貌的鼓掌，但儿童观众不会， 对，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儿童观众非常真诚， 喜欢就是喜欢， 对， 他会干嘛？ 他不喜欢，他会说妈妈我要上厕所，妈妈我要回家， 我不想看了。 但我很想问问几位啊，你们都是儿童剧演员，应该说在舞台上经验很丰富，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真的演到一半或者还不到一半，突然小朋友坐不住了，你们会对你们有影响吗？心理上说哇，我这个剧是不是演得不够好？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可能有一些年纪偏小，他会看不懂， 或者是有的时候某一个情节、某一个音效，他会害怕， 对。 这种是会经常会发生，或者是刚开场的时候灯一熄灭的时候， 特黑就 害怕，然后特黑他就会害怕。 嗯， 但是我觉得儿童剧演员应该是已经适应了这种， 对，身经百战了哈，见过太多世面了，是吧？哎，你们有没有那个印象很深呢？哈，见过一些小朋友真的闹得很凶，因为我知道小朋友其实是坐不住、管不住的，他要真的不高兴，或者真的他就是他会很大声，妈妈这是什么？然后妈妈怎么他怎么这么坏， 有遇到过 是吧？ 舞台事故 有没有遇到过？ 太多了，太多了。这个真的是 有吗？就譬如说那个时候最早我演那个马兰花的时候，然后就说找那个老猫哪儿呢，在哪儿呢，然后在你后面，在你后面。但是这个舞台设定是不允许你这个时候发现它的， 就给你跑底儿了。 但他还告诉你在你后面，在哪儿呢，你知道吗？你知道接着来的词儿我都被他们淹下去了。经常会。 你有没有脑子混乱？当时一瞬间作为演员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 第一次都会有一些。然后就习惯了。 哦，哎，对，这孩子就是这样，他就发现了那个东西就在你后面， 对， 你然后你再找，他就相信你在找，然后就给你跟 你 在 告诉你说在你后面呢。 哎呦， 什么在哪儿？ 哎呀，这个很痛苦啊。那个祖权有吗？也有， 我也有一些，因为有一次我演了一个坏人，演了一个巫师，特别邪恶的一个巫师。然后我说小朋友们，你要替我保密，现在我是挖库王子。 你们要替我保密呀、啊嗯。然后这时候小公主就上来了，嗯、所有人都说她是坏人，她是坏人。我 也是在给你刨底儿， 就给我刨了 啊啊对。 然后那个小主要刨的也不是我，主要刨的小公主。 哦、对，小公主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怎么办？我听她还不听她。对， 我觉得尤其对手戏啊，两个人可能眼神都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我们这马老师在研究这一块的时候，就是说儿童观剧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和应该如何去处理，对吧？ 我们是需要这个的，这就是儿童观众可爱之处。 哦，我们不需要去改变他们，我们只需要按照他们的规律来创作就好了，对吧？ 对，如果说这个剧，有一种观点是这样，如果说孩子接受上、我们发现某一个片段或者某一部分、孩子的注意力有分散、我们可能选择的是去修改这个剧，而不是说去纠正孩子 啊，明白， 这是一个基本的儿童本位的态度、 哎，所以我到现在会有个感觉，我觉得演儿童剧的演员是个挺难的事儿，就他的挑战性真的很大、他不像成人、成人他和心里会有一些想法，但是表面他不会这么的激烈的去表达，是吧？ 但是而且我因为访问过很多那个儿童剧演员，我发现每个儿童剧演员都特别心态特别年轻， 对， 他们可以随时调动起自己情绪来，嗨，就那种的，真的。 哎，那我们现场 你这么 没 就特别 感受一下， 他们特别神奇啊，真的是。所以你们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受？跟孩子们在一块儿，包括创作儿童剧，对你们自身来说影响也比较大啊。祖权，你看起来本来就应该也就是来 小鲜肉的 感觉，50多岁是吧？没有， 我也说70多岁。 没有，开玩笑，你小鲜肉一枚，所以你呢？ 也没有，我已经快30了。 哦，你看不出来吧？真的， 90后的感觉， 完全是，真的看不出 来。我是90年 啊，90年， 对，即将30。 所以你在进行儿童剧创作，你演了多少年了？ 我创作了，在儿艺演了14、15部儿童剧。 哇， 哦， 还是很有经验的。 这是老演员了。 对，你怎么保持那种就是上台那种精神状态？ 这是一个自发的。属于一个自发的。当你排练无数遍以后，每一次即使你再累、起得再早、再困，你一上台，钟一敲响，音乐一响起来，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就感觉瞬间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能想到，其实祖权现在给我们说话的感受和这个感觉哈，和他上台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那肯定的， 是吧？对对对，而且演兔子本来我以为是个小姑娘来演哈，应该是个女性。 其实当时对，其实当时我刚接这个角色，我心想兔子嘛，也就卖萌装可爱，但我长那么高，然后对吧，也不至于会演兔子。后来。 哎，你当时想演什么？就这几个角色。 先让他说完，你以为是看到演兔子以后？ 最早我以为是卖萌，然后一见导演，我一拿词儿，我就卖萌学兔子说话啊，怎么？就后来完全不要，因为导演他是以动物的形态，以动物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样子，去讲人性的一些东西。 哦， 对， 明白啊，并不是在那装可爱， 不 是 装可爱。 所以你演那个兔子是超高版的兔子，超长版的兔子。 对， 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国儿艺跨年新戏《翘翘板树》，欢迎您继续收听。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我最近又水逆了，失恋、失业，差点失聪，怎么办？ 那你急需被拯救啊！快去看开心麻花的谈判专家。 这部戏很治愈吗？ 大笑是最好的正能量。开心麻花谈判专家给你全方位的爆笑体验，主角好玩，包袱一出，肢体逗趣，就算你捂着耳朵都能笑。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谈判专家》，12月5日世纪剧院上演，官网购票2张8折。 快乐很简单，87.6。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儿 就是买个好房， 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2平花89000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 美潮 ，Maco。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圆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呐、啊。 妈，在全包圆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一棵漂亮的古橡树，应该为建一个超市停车场被罚倒吗？追求财富增长的贪婪者，可以被允许破坏环境吗？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出品，中英儿童剧艺术家联手打造的英国经典儿童剧《翘翘板树》即将在北京上演。今晚演艺群英会邀请各位主创为您讲述台前幕后的各种故事。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北京时间 APP 以及新浪一直播，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来观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画面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儿艺跨年新戏翘翘板树，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剧本翻译马亚琼老师，你好。 大家好。 哎，欢迎马老师。还要欢迎一下剧中饰演霍梅女士以及画眉的演员徐英娜，你好。 大家好。 哎，欢迎英娜啊。还要欢迎一下剧中饰演杜志先生和兔子的宋祖权，你好。 你们好。 嗯，那个刚才我们说，哎，咱这样，咱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部剧什么时候上演吧，好不好？嗯，这个来来来，我们请马老师介绍一下，是吧？ 我们是今年12月22号首演。 哦，12月22号在什么地方演？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啊、哦，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啊、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那我们回到这部作品当中啊，这部作品非常有意思啊。我们说马老师在翻译的时候，他就比如说霍梅女士，其实她还有一个角色叫画眉，对吧？啊，然后杜志先生还有一个角色叫兔子。哎、好了，一旦我要考你了。 哦。 刚才说到里边有松鼠，你觉得松鼠要起一个人名的话，松鼠你能想象到叫什么？宋书。 那也太土了吧。 是那叫什么？ 松鼠 啊，你信不信罚你钱？你叫什么？宋，我觉得肯定是姓宋。 姓宋， 宋书， 宋朱咱们哎，你看你能不能达到人家剑桥博士的水平啊？ 肯定达不到，你还是、啊、你还肯定达不到， 达不到 是 吧？ 还说吧，来 这个让我们的马老师， 马老师， 你给他起的什么？ 他的名字是叫司曙。 司曙， 曙光的曙。 司曙哪个司呢？哦，司马 司马懿， 司马 懿， 对。 司曙，你看多好听！哎呀，来这个啊，那个我们今天啊，一个个来给大家那个 介绍一下啊，这里面 的 小动物啊， 角色跟小动物，因为它非常有意思。 嗯， 他们这部剧呢，将这个每一个树上住着的动物，其实都按照这个动物的性格或者是它的特点，对应着是现实当中的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也具有这个动物的特点或者性格。比如说马老师刚才给我们举个例子说说吧，比如说我刚才说到了小松鼠，对吧？ 嗯、 松鼠它我刚才瞎说的，我说松鼠在现实中是不是就是个什么小卖部老板啊？然后那他剧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物啊？ 松鼠，因为我们知道松鼠特别喜欢去储存橡果、它要为冬天来临做准备。 嗯嗯， 所以当它做人的时候，它是这个人类的这个社区的财务主管， 就是爱存钱， 对， 爱存钱， 差不多都是这感觉啊。 就刚考上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证来，就爱存钱，所以松鼠对应的是一个 财务 主 管。主 管哎，那这时候来，我们大家一起猜一猜啊、 嗯， 你觉得兔子会是一个什么职业？ 兔子啊， 兔子，猜一猜，猜一猜，咱们就猜一猜，兔子， 我觉得应该是个体育老师。龟兔赛跑吗？ 你觉得兔子是个体育老师？ 因为龟兔赛跑啊， 它跑得快， 它跑得快，对啊。 所以全剧我一直在跑，对吗？ 对呀、啊 哎。这哎，你别说，你这个想象力还可以。但是我们想解释一下啊，我想兔子它是什么呢？ 该怎么说呢？ 让我失望了是吗？ 对。 因为它的人类对应的性格其实是一个小愤青。 嗯。 得讲一个故事，因为在拍这个戏以前，我养了一只兔子， 哦， 然后突然间就接到一个兔子的角色， 火，你幸亏没养鹰， 是，然后我养那个兔子吧，其实兔子性格不好， 哦， 就特别脾气大， 哦， 就你什么招它一下或饿着了，它就不理你了， 哦， 特别爱生气， 哎呦。 对，脾气特别大、 哦、 然后在戏里是一个小愤青 哦、 所以他你就是说剧里面演的这个正好这个兔子的性格跟你养的那只兔子、 哎、一模 一 样， 他 一 定是和现实生活中动物的性格是非常像的、是吗？ 不是，我跟你说是这样，就是他非常巧，是因为他养了一只兔子，这个性格就跟他后来接的这部戏的兔子的性格一模一样。 对、 哦、 这不巧了吗？你们说 是 啊、哦，这好神奇、啊 哎！我很想问问祖权哈，当时你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哎、 你特别希望在这里边八个动物当中演哪个动物？ 这个、 其实吧，那我当时特别喜欢演蝙蝠 哦。 对 哦， 为什么呢？因为蝙蝠这个人首先是一个特别嘻哈 哦、 是一个嘻哈歌手 哦。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嘻哈文化，包括说唱，包括街舞的一些东西。 嗯、 我觉得就是我的本色嘛、 哦， 这样也不需要怎么塑造，不需要太累，就可以塑造一个特别好的角色。但后来啊、结果。变成兔子了、 啊、你看这还是因为你养那只兔子有关系。 对， 那个兔子等会儿蝙蝠它在生活当中会对应什么职业呢？夜店歌手、哎、真的吗？是这个吗？ 太棒了。 我看到我们的画眉徐英娜老师 举手了是吧？而且那个直接大拇指， 好棒， 真的是夜店歌手是吗？ 但同时还有一个别的职业，有请我们的马亚琼老师、哦 马老师，你跟说啊， 他是这样子，因为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那个蝙蝠的照片， 嗯 啊、如果蝙蝠把这个它的翅膀合起来，它那个蹼合起来、 嗯， 然后倒挂在树上，你把它180度旋转的话，那个姿势特别像在做街舞动作。就是非常的酷、 哦、 然后呢蝙蝠因为它还有雷达，所以它可以接听到其他小动物接收不到的信息。 哦， 那么为了对应这个，它做人类的时候它首先它的职业是一个青年的企业家，然后非常的酷，是个技术咖、 嗯、 然后呢它有就是经常会带着一个耳机、 嗯、 就像蝙蝠的那个雷达一样、每天嘻嘻哈哈，就像我们演员介绍的这样， 雷达宝宝，雷达宝宝 技术咖，还是个技术咖， 对， 也的确是程序员都得晚上工作。技术咖，哎，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英娜说一下了。英娜呢，她是 画眉 ，画眉对应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人的职业，画眉鸟保姆。 你为什么想到保姆呢？ 不是那个 或者是 这太不像保姆了，这肯定是歌唱家呀，啊，或者是播音员主持人啊，是不是？ 因为我刚才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刚才说到了是某种鸟总是喜欢把蛋下到你的窝里是吧？ 啊，对，是那个布谷鸟 啊，布谷鸟， 对，它喜欢把蛋下到我的窝里 啊。 然后继续你们上一个话题，就是说我那个是歌唱家 啊 哦，那在人是我是相对于是这些人类里边吧， 嗯， 他们分阶层分得很清楚，嗯，我比较是下层人民 哦， 对，就是是一个生活当中可能很吵 啊， 特别聒噪的一个人。就是对应着他那个 祥林嫂的感觉， 就是特别就叽叽喳叽叽喳 喳叽喳，因为话梅本身那个声音就是 就话很多， 对对对，话很多， 那对 那样。 你本身是个话多的人吗？ 我觉得不是， 我也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其实英娜是说话比较慢。就他有一个慢节奏在里边。那你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是要叽叽喳喳说话特别快吗？ 对对，相对来说 是挑战吗？ 语速很快，然后总喜欢说，总喜欢唱，特别喜欢唱的。 也不是个职业歌手，但是 不是歌手，因为他的歌声，大家来看吧，这个歌声，我怕观众们 哦 接受 不住。 有惊喜啊，有惊喜。 这个特别 属于就属于 我们英娜老师， 属于澡堂艺术家那样， 就是自我非常陶醉的那种，是吧？ 对对 对。 哦，这是刚才介绍了这几个角色和。和人物了， 这是有八个吗？没有 没有了， 没有， 这才几个。 布谷啊，说到了布谷鸟 啊，布谷鸟， 然后他是喜欢，他是从非洲来的 布谷鸟， 然后呢，总喜欢把他的蛋下到我的那个窝里面，让我帮他来孵孩子。 所以我在想，他的职业是不是个保姆？然后对啊，所以那个你，那咱们猜一猜，布谷鸟在现实中会？ 我感觉一说到布谷，我总觉得应该是个大叔的形象，不知道为什么。 布谷，他的名字叫什么？我会很好奇，马老师会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布谷鸟姓什么呢？姓布？哎，没有姓卜的吧？叫， 因为这个就是也不是完全都是按我们的发音，我是根据英文的它的关系，因为原文有些，比如说像兔子，他们叫那个跟兔子相关的那个名字的时候，真的就有人这样叫。就有人就是这样的名字，所以我后来给布谷起名的时候是改名叫顾谷，顾问的顾，然后谷子的谷， 顾谷，而且也有点像那个， 就是他的叫声，对， 那个啊，布谷布谷的那个叫声啊。那他在对应的职业会是什么呢？一个老是喜欢把蛋下在别人窝里的人，现实生活当中什么职业？明白了，金融家，投资者。借鸡生蛋，哎， 大叔你好冷， 没有资本家啊，叫资本方啊，来他的职业是什么？ 你想非洲来，你觉得他能是一个资本家吗？ 不是，那我们听马老师说， 来听马老师说， 就是布谷他在动物天性里，他确实是会把蛋下到别的鸟的窝里的， 为 什么这个是真实的，自然界的现象。那么他是在做鸟的时候，他是从非洲来的，所以做人的时候他也不是本地人。所以他的态度跟本地人是不一样的。 那他会用方言说话吗？ 会的，他用的是一种外国人学说中国话的发音。 外国人 就一听他就是一个外国来的， 就是一个外国人。 明白，好的。 那他的职业呢？ 他的职业 在这个剧里没有特别点出他的职业，就是讲了他的人物性格。 好的， 好，这是一个动物啊， 这是一个布谷鸟。 我们现在说了五个动物了 吧？布谷鸟、蝙蝠、兔子、画眉，还有松鼠。 松鼠，对， 还有 三个， 还有三个是吧？还有三个什么动物啊？ 猫头鹰， 猫头鹰， 警察。 警察叔叔，你们现在可以来，我们在建外大街14号，好吧？来， 他说的也对啊，象征着权威，是不是？ 对啊，猫头鹰总给人一种感觉是那个样子。 而且他们有时候发现坏人都要在晚上出来抓坏人， 而他的眼睛看那个坏人的时候是特别能够看到你的心灵，对，看到心灵深处。然后 别找补了啊！猫头鹰啊，然后呢，他是职业对应的是什么呢？在现实 主席。 哦， 什么主席呢？ 这是什么？ 他们郡委员会主席 叫什么委员会？ 郡委员会有点像我们的镇。 哦，就相当于一个镇长的这样一个、一个角色啊。 因为在橡树这个生物群落里，猫头鹰是属于生物链的顶层。所以在人类里面，它也是一个领导 啊、一个领导，就是叫做他们叫郡委员会的一个 对一个主席。 好，来， 那他的名字就是猫头鹰吗？ 不是，因为猫头鹰在西方文化里也象征着智慧，所以英文里是直接用的智慧那个词。那我翻译的时候翻译的是蓝慧，因为我们有对我们的中文有这种蓝心慧智呀，这一类的词，所以就 好有文学含量。 看我们光聊这个每个名字，其实都倾注了我们的马老师非常多的心血啊。 没错， 这还有两个，让那个谁，英娜，你说一说。还有那个？ 哎，我在想啊，就是我刚刚在想，如果还有两个动物，会有什么动物必须要在树上的是吗？ 不用在树上、 不用，兔子就生活在树底下。 对，它就在树周围嘛。 对，那会不会有小狗呢？狗？ 没有 、 狗的话，它就不太会 关心，它不太依赖这个树。 对，它就不是说它一定要存活在 依赖。啄木鸟有吗？没有。 猴子。 你家周围会出现一个猴子？哎，我想那是什么？ 不是， 揭晓答案。第一个，离雀。 哦， 这打死我都想不出来。 对，我也想不出来。 就有点像我们的麻雀，但要更小一点。 为什么要试试两种鸟呢？一种是画眉，一种是离雀。 因为是这样，离雀它也是生活在橡树上。我们橡树是英国的国树。然后呢，离雀这个小鸟它的天性也非常的特殊，它喜欢帮别的物种。我们之前导演给我们看了一张照片，就是布谷鸟的宝宝特别大，然后相比较离雀特别小，但是离雀在给这个布谷鸟的宝贝喂那个小虫子，这是自然现象。所以离雀在我们这个剧中，你们可以猜一猜做什么工作？ 慈善家、爱心大使， 那个爸爸妈妈啊，这个就是一个能够无私去、这个、 去养育别人孩子的这样一个角色哈。 他会经常去，就是他在做动物的时候，就动物天性里面，他也会不停的收拾树枝啊，清理树干、 清洁工。 对了、真厉害。 明白。 清洁工，然后秘书，就他的第二职业是清洁工，第一职业是给那个 很勤劳 主席做秘书。 的确是个很勤劳的小朋友小鸟啊。 还有一个角色呢，还有一个那个 是，哎，这个我之前都没怎么听过，松鸦。 松鸦， 它是在树上还是在地上？ 它是 乌 鸦 的 鸦。 哦，乌鸦的一种， 对， 叫松鸦。介绍一下来吧。 那个因为英式松鸦是就是咱们这个戏是特别保证英式的原汁原味的，包括它的动物啊都是这个英式的，然后它的背上有那种鲜艳的蓝色的那个羽毛，一种非常漂亮的鸟。但是它那种颜色就给人一种华而不实啊这种感觉。所以在做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 比较喜欢吹牛， 你们刚才提到过的一个职业， 华而不实，然后喜欢 吹 啊，就没问题，我明白了， 是吗？ 是， 他是一个推销员，就是他要经常不停的去推销他的产品 啊， 去说一些非常谄媚的话， 有的时候可能会夸大宣传， 对 不对？ 而且他应该也很聒噪，是吧？叽叽喳喳也是， 但是他应该是属于我们说推销原理的那一类，就是容易夸大其词的那一类。就比如说某一这个什么一年卖出好几万的那种的，对吧？像这一类的。 我想到了中介。 没有，不是，我们说他并不是说这个职业有什么问题，而是这个职业里的某一部分人是有问题的。 没错， 对，不是，对不起，就不是说这个职业，因为导演有说他在。某一个商店见到过人物原型，就是那个人在卖画，卖给导演画，然后拼命的说这个画是一个特别著名的画家，马上就要去世了，然后这是他最后一幅画了，你一定要买呀，然后那就是个打印的画， 明白？ 然后你知道吗？就他说的特别的认真，特别的激情，然后导演就买了，第二天他还在那里卖同样一幅画， 说这个人还没 这样的， 这叫所以 这样的人物， 哎，就是这样，八个角色，八个人物都已经这八种动物。都已经一一为大家介绍完了。其实从介绍的过程当中，都大家都可以看出来，这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部儿童剧啊。它即将会在12月22号在中国儿艺剧场来进行首演哈。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剧还有哪些 就是特别独特之处或者是亮点啊？哪位？你们三位都可以想一想。马老师，您就或者是您来推荐一下的话，这部剧的话， 首先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作品，是因为它把选择权给了孩子以后，它会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我们的一个决定会怎样影响到他人、他者、他类、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主题用如此生动的方式来呈现是非常打动我的、我也很期待中国儿童观众的反馈和反应。 好的，我们共同期待12月22号在中国儿童剧院上演的这场翘翘板树。来，那个请祖权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就从那个布景哈、就说一下舞美。我们这个戏的舞美是一棵特别大的树，一棵可以旋转的树，它的正面是在树底下，背面是在树的上面，这等于是完整的呈现了一棵大树的原貌，对， 哎，设计非常有设计感啊， 对，特别有设计感。 那请我们的这个英娜，你说一说吧。 包括我们这个戏里面还有用到过偶，对， 人偶就是玩 木 偶那个偶是吧？ 对，那个偶，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肯定是很巧妙的运用到我们的戏当中哈。 好的，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里啊。当然，如果大家对这部中国二一的跨年新戏《翘翘板树》感兴趣的话，欢迎您在12月22号走进这个中国二一剧场来观看这部作品啊、再一次谢谢我们三位老师做客节目、 谢谢。 好， 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下演出的时间。 12月22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欢迎大家。 好，谢谢。 那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一丹。 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叫这个叫《北京阅读季》啊，书香中国系列的一系列的作品。那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会在演艺群会节目当中分期为大家呈现，有很多的我们的主持人，还有很多的诵读爱好者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阅读作品。那今天首先为大家欣赏到的是一篇诗篇，叫做《我用残损的手掌》，欢迎大家收听。 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还为我带来爱情。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 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 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 是我只能活一辈子的人活了好多辈子。 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 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与美好相遇，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胸无江海心南阔，腹有诗书气自华，改变从阅读开始。大家好，我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领读者，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大帅。今天呢，为大家领读的是雨巷诗人戴望舒在日寇铁窗下向苦难祖国的抒怀之作《我用残损的手掌》。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着广大的土地，这一脚已变成灰烬，那一脚只是血和泥，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啊。春天地上繁花如锦帐，那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我触到杏枣和水的微凉，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这黄河的水加泥沙在指尖划出，江南的水田比当年新生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岭南的荔枝花